弟兄姐妹 Shalom Shalom， 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圣周也好像才过了不久哦，上礼拜圣周，所以祷告会这个学习好像听了很久，哎，有点感觉上很久，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好，来，我们先来做一些温习 revision。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问哦，哎，为什么呢？祷告会还要学圣经，哎，还要认识神的话，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位主，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可以乱祷告，也不晓得要怎么祷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知道很多其实是错误的祷告方式，所以我们会一步步去要把这些错误的都要丢掉，要学习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个经文吧。圣灵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这个诚实其实翻译到不好，如果你们看原文它是真理，英文就翻译到很好， In spirit and in truth， 要怎么敬拜上帝，你必须要去以真理来到敬拜上帝，就是说你要认识神才懂得怎么敬拜神吗？那肯定的。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更懂得怎么敬拜神，越认识神我们就更懂得怎么祷告。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很重要。信徒信的主过后，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认识这位赐无限智慧的上帝，才能够认识他。哦，我要这样敬拜他，这是他喜悦的。哦，我要这样来祷告，这是他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学。来，我们先来打开路加福音。只能跟大家没有什么注意到这个经文，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最后一章，我们看四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Look， 找着后给你们念。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再念一遍，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感谢主。这里有一个结论，他讲了很多过后，他说我们要明白认识上帝，认识圣经，还要神给我们开那个心窍， open our mind， 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要祷告，连认识神都要祷告，你说重不重要？重要。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认识上帝，所以如果不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神。好，认识上帝是恩典，开我们的心窍能够认识上是恩典。所以要夸口的不是自己，不是教导你的人，要夸口的是向着耶稣基督夸口，因为他让我们明白圣经。好，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主导文的模式，主导文的模式。大家还记得吗？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几节？ 九到十三节， 九到十三节，哦，应该要背起来哈，还不背起来就要打屁股了。路加福音是一章第几节？ 二到四节。 哦，很好，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祷告的模式。我跟你们说了几个，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我们是从神学的观点来切入。我给你们谈的大概有四个。我们还没有进入圣经的分析法，我们现在只谈谈停留在神学的分析法。好，还记得第一个吗？跟动物有关系的， 不是鹦鹉式的。 对，鹦鹉式的祷告模式，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鹦鹉式祷告模式强，它重点是什么？ 重复， 重复的念，重复的念，不断的念。我们说有口无心那种，不断的念。所以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应该是这样，今天我会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和提醒，我也自己也在学。好，接下来第二个是基于时间的祷告模式，还记得吗？时间 time base，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什么时候祷告，所谓比较灵验，对吗？ 比较灵的，比如说犹太人一般一天祷告三次，其他时间不祷告的，回教徒呢一天祷告五次，华人呢，道教徒，佛教徒呢，初一十五特别殷勤祷告，那其他的就可能马马虎虎，但是初一十五特别重要，所以每一个宗教都有他自己一些限制的祷告时间，但是对神来说是没有，我们不受时间的限制。第三个是基于我们的需求的祷告模式，需求我们的 needs， 我们的需要。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事早，有事中无厌，无事下什么？下迎春什么？ 下迎春， 下迎春。所以有需要才来上帝面前，没有需要就拜拜上帝。我今天没有什么需要，对吗？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基本上祷告是跟神一个互动。不是说你有需要才在祷告，当然是你有需要，你可以肯定祷告。但是那没需要呢，那是上帝要暂时你就不需要跟上帝祷告，就把它当成下迎春了。那不对，不是基于需要性的一个祷告模式。第四个是基于有求必应的祷告模式，这四种都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不是有求必应，不是 ask and demand to receive。这是我们已经学过，然后过后我们停了一周，因为圣周的关系。好，今天我们只谈一个，我们还有两个才进入 圣经的分析法，因为这个有点长，有五点要大家要起来学学。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谈的是这个，基本上我们曾经都有经历过的，尤其是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五个。英文是 promise， 是一个 promise and a vow， promise and vow， pray a prayer model。 基于应许跟誓言的祷告，对吗？我们跟神那种的 vow。好，我们要看两方面。这个应许当然是指神的应许，神在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应许 promise， 基于应许跟誓言的祷告，这个也不是主导文 的祷告模式。 promise and vow base， make vow， 我们跟神立约那种，好像跟神发誓，发誓这种。好，来我们先看神的应许，神的 promise， 神的应许都是美好的，阿们，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善的，因为神是善良的神， He is good， 他是好的神，所以他一切的应许在圣经所记载，所有的应许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这个是要知道，来，这个是第一点，有五点，第一个。Everything is good.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are good. 神一切的应许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好，第二个，神的应许彰显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他的信实。他的信实 ，He keeps what he has promised。他的信实。我们现在谈到神的应许，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祷告息息相关。信实，信实。神的 promise， 这个是美善一切圣经所记载的有关一切有关神的应许，都是美好，都是美善的。Everything is good。神的应许彰显了神的信实 His faithfulness， 还有他的诚实 Honest， 他的诚实，这是他说过的，他不向我们撒谎，他不会违背他所说过的事情。这第二个，这神的应许。第三，哦，这个很美，神的应许只是留给他的儿女。阿们。God,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only for his children, 只是给神的儿女，没有给其他的。神的应许只是用在神的儿女，只是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好，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三，基于这三样，神一切的应许都是美好，这是很简单，我们带过去有关神的属性这方面，神的应许都是美好，而神的应许彰显了 reveal 神自己本身的信实跟他诚实，所以说说过的他一定成就，他 he keep what he promise。 第三，神的应许只是给他的儿女，那因为这样的话呢，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认识神啊，我们就来了，因为是基于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时刻那种错误的祷告的方式跟祷告模式，那因为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 selfishness， 我们自己的 lust、那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来到 misuse 滥用我们自己的私欲，来到跟神做这方面。神，你不是这么说吗？你说过这样的，所以我站在你这个应许，也是对，他求，但是他站在神的应许上来求，他求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私欲的发动，以致他所求的，他要求神要在神所说过的，他神一定要这么做，听得懂吗？我再说一遍，他有他自己的私欲在当中。所以他说，比如说神说你做某些事情我就这样赐福给你，好，你爱我的，好，我会赐福给你，好，当然是神的应许，所以他就站在神的应许当中呢，他说，神你这样说过，那现在我这样做，所以你要act what you have promised， 你要这样祝福我。那这个他在祷告时中他就挑战上帝，他但是站在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方面，他站在神的应许上来到挑战神，神你要这样来到成就我所祷告。我用英文一句话先说，你们可能帮我翻译， He claimed the promise of God based on his needs， 听得懂吗？他宣称他自己的需要，但是他是站在神的应许上，那个没有错，所以这个是第四方面。那错在哪里？第五，我放红色的，他没有 surrender， 怎么讲？投降吗？ 降服。 他没有投，对不起，他没有降服。第一，他没有降服在神的主权；第二，他没有降服在神的时间。第三，他没有降服在神的旨意，这三方面他搞砸了。基督徒我们可以站在神的应许上来到去 claim the promise of God， 比如说我一生教导儿女，是我儿女一生不偏离神的道路，神 promise 如果你教导儿女他一生不走偏神的道路， OK， 我站在神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我这样祷告，对，但是他必须要了解还有下半段，神要不要这样做，还是神几时这么做，在什么时候这么做，就是在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时间里面，他必须要学这个降服 surrender。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很可怕，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其实我今天谈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只单单谈一点，因为呢神很愿意我们来他面前祈求， 很愿意我们向他祷告，但是神更愿意就是透过祷告，其实神在训练我们的顺服，搞得懂吗？这个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就是很难去顺服，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神早已经知道了。你们现在打开圣经，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这讲得很清楚很清楚。马太福音六章八节，我请Joshua 给我们念一念好吗？ Matthew 6 verse 8。 Do not be like them, for your father knows what you need before you ask him. Amen. 不要像他们，以后我会谈这个，他们是指向之前所谈的他们重复的祷告，这个跟还记得那450个假先知跟以利亚挑战的时候吗？以后我会谈到这个有关从圣经方面去看的。那就是说神其实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还没有求他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更要祷告，因为神要透过祷告训练我们顺服他的心，那个是最重要的祷告的目的。因为我们人很不愿意顺服神，所以我祷告，我相信神的 promise， 那肯定要相信，我要相信神所应许，在圣经一切所应许，我要相信，我不能够相信我自己的祷告，我要相信神所应许的。但是在相信过程当中，神在训练着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尤其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在他的旨意，他的主权，他的时间，几时成就，会不会成就，要不要成就，那个是神的事情。有一个很美很美的祷告，你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哎，对不起，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来，你们看一看这个。我下次会再稍微再讲一讲，今天我们只是大概的，给你们带过去。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三节，我跟你们念，马太福音八章三节，这个讲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对不起，第二节开始了哈。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但是他知道主若肯 if Lord's willing， 那这个很重要。神说我肯，他还没有求他的需要，他先问神，他还没有告诉上帝他的需要之前，他先跟神说，你若肯，你若愿意，神当然可以做一切事情。所以神的应许就告诉我们 God can do everything， 神可以做一切一切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主若肯，他先顺服，因为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所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是告诉我们让我们不需要祷告。 No， 就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更要祷告，因为祷告的目的其实不是为神，是为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降服 surrender， 降服在神的旨意，降服在神的时间啊，这个很难，尤其是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不能等。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了我们的Internet connection 一定要快，慢一点我们就 curse 那个电脑了，这怎么今天这个信号这么差，对不对？我们就开始 complain 埋怨，好，一切要快的，越快越好。所以我们有 instant food， 现在很多 instant food， instant noodles 几秒钟就可以吃了，那些包装好的就打开就弄转一转，电卖微波炉转转就可以吃了，全部要快的。所以我们习惯了一切东西要快，所以跟上帝祷告过也是要，上帝你最好我现在祷告你马上就成就，我们不能等。但是神很有耐心的顺服神的主权，降服在神的旨意，降服在神的时间。所以有时候神不答应，但是神已经做成他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学习降服了。我再说一次，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已经做成他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就是让我们学一个顺服相符的功课。我们学到，我们要学，这是神要我们学的。所以一般人说，如果真正了解祷告的定义，就是祷告其实不是给神，当然终极目的是让神听，其实神都知道 我们不讲他也知道，但是神要我们祷告，要训练我们降服的心。所以一切神的应许都是好的，是美善的，他是信实，他不能违背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有给神的儿女。但是第四样，我们的私欲这方面如果不正确不对， heart is not right， 我们这方面就会 claim the promise based on 我们的誓言，上帝你说过的你必须要这样做，那我们有一点过分了，在神的面前你竟敢挑战上帝。要懂得怎么样去跟神挑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亚伯拉罕怎么向上帝求有关罗德，他知道他在那里，神要说要我要灭掉这两个城市，索多玛、俄摩拉，知道吗？但是他最后怎么降服上帝？他说神如果有这么多人怎么样，这么多人怎么样，他一直缩小那个数目，到最后他知道了，我还是 you know, I better accept it， 我最好是接受，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回事。但是他求神还是顾念罗德，他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样回事。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五个，在神这一个的祷告模式，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翻开我们自己祷告生活，我们有没有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降服，不要单单只是大声呼喊 make claim the promise of God， 这一种的祷告常常发生在灵恩派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祷告，就是他一直 claim the promise of God， 然后他一定要强求神，一定要这样成就。他说如果你们不相信神，你们信心不够，我们要呼喊，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相信。他到底是相信那个祷告，还是他相信上帝？所以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说最后一堂的那个圣周星期四，我说信神的儿子，还记得吗？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相信那个信。我用一个例子，跳进游泳池里面游泳，你不能，你不要抬头起来，你一抬头你就等于在信靠自己了，你就要让神自己让你在游泳池里面，你知道你不会淹死，你不会，我们不会淹死，但是你还是继续游。神要让你往前游往后游转还是怎么样，你让神来带领你，你就是不断在游泳池里面，你不可以起来，总之不会让你死在游泳池里面。那个就是降服的心，真正的信靠，不可以不谈顺服，不可以不谈。好，以后我们谈有关得救信心，我教课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谈到这个很关键。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盼望兄姐妹要记得这 五大点。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美善的神，你是良善的，你给你的应许就是给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越祷告我们越懂得讲如何降服在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你恩待操练我们顺服你的心，使我们在经历到顺服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如何顺服你到底，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施恩给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加明白你圣经教导，更加懂得了如何向你祷告，更加如何懂得向你敬拜，使我们献上的每一样的活祭在你面前都是蒙你所悦纳的。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把时间交给林慧了。